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记住听阿 Donna， 因为咧，基本上我准备咗盒饼俾佢咧，我基本上冇机会见到佢嘅。咁但系原则上咧，开始有人问啦，喂 ，Donna 咪唔做啊？又或者佢系咪同阿李慧玲拍档好啲啊？咁啊，即系呢样嘢你真系问下自己，佢话帮我听唔系咯。咁但系咧，即系事实上嚟讲咧，即系花生台唔系一个规模系可以。即係 afford 得起一個同李慧玲做節目嘅人，你明唔明啊？即係人哋而家有名咯，係咪？咁啊，邊使採我哋啫？我哋呢啲係咪？咁啊，講笑啫，呢啲就咁啊。基本上佢即係我唔肯定佢選之前會唔會即係有時間，因為我喺呢幾個禮拜收到嘅消息，又或者係自己見到嘅嘢咧，即係今日啱啱所謂叫兩個 less evil。又或者泛民選委嘅提名票咧，基本上大聲啲，我仲大聲啲，我懟到嚟呢度咯，你應該懟多啲係咪？得，冇問題，我要換個支麥，咁啊冇啲嚇，咁啊冇好啲嚇，見諒下嗱，呢支麥我聽到自己把聲啦，係嘛？而家爆撚曬，我見到紅色嘅都係嘛，咁啊冇問題嘅嚇。咁但係基本上呢兩個星期我自己睇到嘢咧，基本上而家泛民嘅提名票都已經用得九九十十噶啦，咁就千祈唔好諗住阿葉劉咧仲。我見到紅色喎，阿師傅係會爆曬燈喎，錄音個軟件嗰度嚇，定還是用翻呢個好啲咧？嗱，呢個就唔使紅色啦，係嘛？呢、這个又哦，依家又爆咗，低啲，低啲，仲低啲，仲低啲，仲低啲，仲低啲，仲低啲，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OK， 慢慢嚟吓，唔使惊。咁你基本上如果而家用晒泛民嘅提名票咧，基本就唔会再停留喺讨论喺 less 唔 less evil 啊，又或者你仲需唔需要俾票长毛咧咁样样。咁而家个冲突系少咗嘅，问题就系咧。真係喺呢一刻嗰個選舉工程呢，其實各候選人呢已經係即係先係啱啱開始，因為幾樣嘢講到落嚟，第一樣就係話好早之前呢，曾俊華同埋林鄭呢其實都講過一樣嘢嘅，佢哋交提名嘅時間呢係有策略性，其實呢句說話我思考咗好耐，即係點為之叫有策略性呢？即係你话如果我手握六七八个提名嘅，咁我就系唔使策略噶啦，我第一时间去报晒，咁就系用我自己有嘅提名票就完全系空拆晒你班咁多个人系嘛？你哋见到我啲提名票，基本上你就已经知系冇得选啦，系咪？咁即系老老实实，我就唔觉得西环会有所谓嗰、那个我摆得太多提名，所以令到人哋觉得我好霸道，系冇呢样嘢。你要知道，即系而家唔系第一日。做呢个特首选举嘛，系嘛？咁你之前两任特首，你交提名都系交六七八个，咁你唔见嗰时候你个惊西环系令人觉得佢好霸道，冇呢回事噶。问题就系话，今次事实上你真系争取唔到所谓叫过半数嘅提名嘅话，你得五百九十九个，你又好冇意思咧，即系老老实实，你系摆明系。话俾人听系，其实我真系争取到嘅提名已经唔够过半，系咁你加上真系选嘅时候，唔知道会唔会有提名俾自己嘅人跳槽过去对面啊，又或者有啲阳奉阴违嘅情况啊，咁啊好老实、啊，咁啊真系唔知赢唔赢得到嘅、啊，系嘛？西环有禁制啫、啊，咁所以咧今日胡国兴。 大法官咁啊，过去嘅大过去大法官咧，咁佢交埋提名咧，就交咗180个。咁基本上咧，两个已经系获选选举主任咧，就confirm 咗嗰个提名啦，提名有效。咁基本上佢哋已经系正正式式嘅特首候选人啦。咁基本上林郑就讲就可能系呢一两日会报名啦。咁叶刘咧老老实实咧就其实好奇怪嘅，所以我逐个问题讲。但系咧未讲之前咧，我攞本簿先。屌乜周身唔聚财，即系你见啦，系嘛？头先吓，唔系头先你哋唔见，应该下个礼拜二战三五零咧，你先见到阿天马先生喺度咧，三条女伴住佢，我摆到明噶，我系好捻葡萄嘅，即系坐喺我隔篱嗰啲系阿 Donna 咁样，即系人哋坐隔篱嗰啲系廿几岁，我就系想有个廿几岁嘅女仔陪我做做节目，你睇下李允达系咪啊？有个 Edith 隔篱噶嘛，咁啲节目先收得噶嘛，咁我自己一支公点会收得啫？啲节目系嘛，讲嘢又正经系嘛，又唔屌人。唉，真系屌你！我都谂下谂下，做啲节目都冇乜意思，真系屌！有冇女陪，同埋有冇女食，虾条又冇得呃，屌真系！基本上今日最大嘅新闻就系、是，基本上我先讲啲啦，我逐点啊，你等等，我 take 翻 point 出嚟先，系啦。嗱，咁上个礼拜六咧，胡苏贞咧就系、是、抢集。报名先嘅，咁其实佢之前对外放嘅风咧，都系讲紧今个礼拜较早时段咧就会入提名嘅。咁睇到几样嘢嘅，其实佢咁早嘅时段摆咗160个提名落去，其实证明咗佢咧，其实佢对自己嘅提名非常之有信心。点为之有信心法咧？佢即系譬如我哋呢啲参选过区议会啊，又或者立法会嘅人咧，其实你譬如佢要你150个提名嘅话咧，你系会知道有啲唔得噶。即系可能个签名唔清楚啊，又或者查清楚个人根本唔系选委啊，唔系可以提名你嘅人啊。其实有唔同嘅情况咧，令到嗰个提名无效咧，你可能会要候补。咁但系佢系只系递多咗10个提名咧，其实大家系呢一点上边咧，可以参考到好多。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大家睇到好多 video， 就系讲紧阿细良啊，又或者游清源啊，都讲紧喂。屌、那、嗰个系即系嗰个肥乌系咪鬼嚟嘅？咁其实我即系同大家意见系真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如果我系曾俊华，我又明知呢个人系唔知真定假嘅时候咧，我最有效嘅方法就系话我喺泛民里边攞晒自己攞到嘅提名，即系基本上你系唔会留任何嘅票尾咧，俾阿胡官入闸嘅，即系如果我系曾俊华嘅话，而我系唔 confirm 佢嘅身份，但系你见到呢个情况系啱啱相反，即系商台新闻嘅报道就系话咧，喺上个礼拜三咧，曾俊华就系退翻七票法律界选委提名啦，系俾法律界选委，即系俾翻佢哋嘅。咁你退翻嗰七个名，其实你系会直接令到呢七个名系会提名胡官噶嘛？咁所以曾俊华自己 alert 到。第一，我好肯定自己系够提名入闸。第二，我系好肯定佢系非常之希望系胡国兴嘅同佢一齐入闸去做呢个特首候选人。咁当然原因系啲乜嘢？咁我较后时间先会讲啦。咁但系就系话，如果即系譬如我哋一开始呢一刻已经系判断胡国兴系鬼嘅话咧，咁啊除咗信同唔信嘅啫，即系好坦白讲，有啲人就觉得系啦，因为佢有机会拆咗曾俊华啲飞啊成啊。咁即系呢一样嘢要讲翻好闷嘅话题。其实呢个选举咧，第一赢睇第一 round 赢嘅人系有601票。咁即系点解咧？即系无论胡国兴同曾俊华佢哋之间嘅票数点样分布都好，林郑月娥如果有601票嘅话咧，意味住佢哋两个加埋嘅票数只系话599票，即系呢个系个客观嘅 outcome， 系咪？咁所以咧，无论胡国兴系点样拆曾俊华啲票都好，就算胡国兴系得一票都好，又或者零票，曾俊华都只系有599票嘅啫。即系佢唔会有601够赢第一 round， 即系呢一样嘢，大家搞清楚一个事实先。咁但系你话呢一刻系咪佢完全冇能力左右到个选举，令到即系客观嘅事实系林郑会赢咧？呢、這个我较后时间先讲。但系喺数字上边系冇可能阿胡官系拆到庄增啲票，即系我屌，我真系讲中文真系好难。即系我嚟已经讲翻我讲开嘅 terms。 阿胡君系冇可能拆到佢啲票嘅，即系就算拆到佢啲票都好，佢哋只系喺一个板块里边嘅票数交换，佢唔会令到对面嘅板块多定少。Given， 即系同个 campaign 有关呢样嘢，我迟啲先讲。咁但系好坦白讲咧，你如果呢一个板块里边有两个候选人咧，我只会睇到佢哋就focus紧一样嘢。即系当呢个选举工程真系开始嘅时候，又或者迟啲有所谓叫做特首论坛呢个辩论嘅时候，我focus到佢哋两个系alliance嘅，起码就系话，譬如我有啲问题要质死佢，一个问题我问林郑，你喺呢个问题上面点样睇？佢可能耍太极耍够咗你。第二个人如果真系补上去追问呢一个问题嘅话咧，系会令到林郑要将佢耍太极嗰番说话再讲多次，即系呢一样嘢系比较难睇嘅。咁我觉得你话如果两个人，即系我暂时呢一刻我手头，即系我唔似其他人去作啲风出嚟吹，即系呢一方面嘅风我真系冇，但系。好难两个人唔系眉来眼去打紧手牌，就系本来打麻雀，大家一人打13只系嘛，食乌要14只，而家系讲紧你下两家都系打埋同一副牌，唔系打两副牌，但系问题佢其实系同一个柜桶攞钱出嚟嘅，咁你话一个对两个，你有边个着数啊？咁所以咧，呢一刻咧，我好难有咩证据，又或者一口咬定胡国兴系鬼。因为佢唔系鬼，因为真系太过早讲，但系咧又有一度好奇怪嘢咧，就系去到呢一刻，又或者去到礼拜六咧，大家就已经即刻做咗个结论噶咯，哇，香港冇得救啦，哇，点解啲300% 仲会戇鳩到提名胡国兴入去啊？咁既然庄真都 notify 佢自己啲票未可以倒俾胡国兴嘅话，咁你300% 有何理由唔提名佢咧？即是你要知道个提名的程序呢，是提名了 A 跟着先提名 B。 上个礼拜有人 PM 问我，喂，会不会中央在最后一日会真的学游青云这样讲 DQ 曾俊华呢？即我觉得这个举动呢基本上是国际笑话来的，即不只是笑话那么简单，其实直头是粗暴干预一国两制。你要 DQ 一个人，你都要讲个借口出来，你起码都有个说法，是吗？ OK，你话好似立法会选举咁，呢个人支持港独，所以唔支持得。你都起码有个说法，令到蓝丝也支持你啊。咁你如果而家呢一刻你要 DQ 曾俊华，咁我想问一下，你最憎曾俊华嘅人，你用乜嘢一个说法去 DQ 呢个人呢？你唔可能话俾人听，阿爷因为咧选咗呢个人咧都唔会委任佢嘅。喂，大佬，你即系乜捻嘢啊？咁即系成个选举法，又或者行政长官产生嘅程序，基本法入边系白纸一字写捻到明嘅嘢。佢只系话俾你听，我呢一刻推翻就推翻嘅。咁你一乜嘢国两制啊？烧捻咗基本法噶啦！你去到呢一步就唔使讲噶啦，已经。咁你既然系冇一个说法去 DQ 一个准候选人，去到而家系基本上系候选人嘅时候啦，咁我睇唔到。礼拜三截止之前，你仲有咩藉口去话俾佢听？一个选举主任认可咗你嘅提名表格，点去窝咗佢咧？我唔谂明。但系之后仲有几多人可以操作咧？我又一阵间又可以讲，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玩法，佢可以令到你嘅选举咧，仲会有好大程度上面嘅 turn around。咁所以喺呢一刻咧，如果你觉得，已经呢个选举唔使睇啦，又或者边个一定系鬼啦，又或者边个一定系阿爷笃定做嘅人，其实我真系好捻佩服佢，我真系唔知道。最叻讲到就系话，我觉得边一个稍为清先少少吓，你冇可能话边个一定赢紧，我真系唔知道，除咗习近平自己一个人之外。是知道哪一个赢紧，是不是？你如果真的知道哪一个赢紧，张德江就不会自己南下去帮他拉票，你明白吗？即是你要知道，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建制派急捻到赖。什么叫急捻到赖？这一刻如果你有七八个提名的话，你早就递了表了。是因为大家都急到赖。民主派这边是商量的票怎样砌给两个人入闸，而同时间不会抵触自己个别界别里面选委们的意见纷争。已经开会开到天昏地暗，你不信你问阿 Donna， 你只问下他。已经打交那么滞了，大佬。去到最迟最迟礼拜五下午，曾俊华才刚刚临尾那社福界倒给他。即刻唔够变够啦，胡国兴先啱，即刻47票一倒埋俾佢就即刻够啦。 喂，你嗰47票一齐赌咧，其实要 consensus 嘅。你唔会好似阿咩陈泽涛嗰啲咧，自己一票暗啲啲暗啲咁，又支持边个，又提名边个？屌呢啲真系嘥鸠气啦！我讲咗好捻多次，嗰班人嘅共识，唯一嘅共识就系 A B C。A B C 以外嘅嘢，所捻嘢都要倾，所捻有都要倾。咁你既然倾唔到个 consensus， 你又点样去将自己成个界别嘅票系全部累积系倒俾一个候选人呢？即系呢样嘢执行起上嚟嘅时候，事实上系要经过一个咁嘅程序。即系当然你唔同意，你话嗰个系小圈子选举，咁 sorry， 一早大家知道，你唔系而家先知啊嘛。你唔系好似啲牛奶嘴咁选到个立法会先知道，哦，原来呢个扑街咁矛嘅，佢又可以剪布嘅，佢又可以兜过晒成个立法会嘅程序嚟检控你嘅，佢可以用公帑嚟同佢打官司嘅。屌那声呢啲，你唔系第一日知啊嘛？即系你唔好讲翻转头啊啲嘢。你而家日日攞个小圈子选举嚟做新闻，话俾人听呢个系小圈子选举。喂，阿哥，廿年啊，今年系2017、1997嗰刻，你已经知噶啦，系嘛？即系我唔明嗰日嘅做讨论嚟做嘅，仲有咩意思？而系更重要嘅系，政改2007、2008开始倾嘅事。咁即系而家倾咗，即系过10年啦。咁第一次倾倾唔到，第二次倾到就系2012。咁 what is 而家就系我哋有嘅一个提名委员会嘅千二人啦。咁我想问一下，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政党嘅支持者，你点样睇你嘅政党嘅要求咧？即系我系政党有纲领啦，又或者我有个长远目标，我愿景系乜啦？跟住我描绘，即系对住啲支持者描绘一个乌托邦出嚟啦。吓，我嘅愿景有几咁好啦？吓，每个人嘅权利系非常之平等啦。问题就系话呢一样嘢唔足以令我相信你嘅政党嘛。而打一句问一句，你系人力嘅支持者，你一定会问自己，点解当初2012年之前你会支持人力？你唔好话俾我听，因为嗰个黄毓民，更加唔好话俾我听，嗰个系萧生咁样。嗰个人喺唔喺一个政党，唔系真正令到件事有转机嘅原因，系因为嗰个人提出一个好实、好实在、一个好可行、一个好 humble 嘅方法，佢提出一种抗争嘅方法，令到大家觉得，喂，好似我哋。抗争有个新的目标，或者有新的方向，令到抗争的成果是可以增加一点。即以前民主党，即你不嬲闹开那些冯检基又倾又砌，即公民党那些又不知道几时倾几时砌，民主党那些完全是讲和做的两回事。即你问一下自己100次，为什么人力跟他们不同？因为他们做一些民主党和公民党不会做的事，而正正就是所谓叫拉布。在那时候，那你拉布拉了4年啦。啊、即是有没有成绩的你自己判断，有哪一样东西拉死的你自己判断，而真是证实了那条路线是对的，而你是支持这一样东西嘛。不是个政党告诉你他相信一个什么叫公平的社会。喂大佬，有些很左的政经 我支持不下的，又或者他有些很激进的我支持不下的，不紧要。一个政党里面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是很平常，加上即过去两届选举，人力又好，人社又好，是讲紧一个选五区的选，即 是一个政党。你要选得五区，五区的选民的质地都不同。你明知道新东配票就精准到无比的，你明知港岛出候选人就难赢的，但是你的判断依然都要出一个候选人去跟他争，即 as well as 新西、九东、九西。选民不同，你就自然要用不同的政纲去取悦选民，令到你选过去，即是你属意的候选人会赢啦。但是问题是赢不到嘛。那就是因为事实上选民根本就很 diverse， diversity 很大咯。因为你主张的路线只是可以 capture 到多少票，就是这样。咁你要呢个世界有改变，你觉得你更加多嘅议员入到去议会嗰度，令到个议会文化有改变，你更加要融入一啲唔同嘅声音，更加要融入一条唔同广阔嘅路，你先可以融入到更加多嘅选民去支持你嘅候选人啊嘛！你条路越行越窄，咁点咧？即系你就话俾我听 ，OK， 如果我越行越窄嘅话咧，我选票越嚟越多啦，咁我就放长双眼睇多4-5年。咁而家系定唔系咧？ 即系呢啲嘢系好多人都要苦心自问去谂嘅，唔系我话我自己笃定信一个愿景系乜，唔信一个愿景系乜，系两样嘢。而家摆到明呢个系小圈子选举，你只系问一句，究竟呢个小圈子选举，又或者呢个鸟笼底下，究竟你系闩埋房门子打飞机啊，定还是系尝试系影响门外边世界嘅是但一个人，哪怕嗰个只系一个人？你是要好撚清楚去諗嘅，呢啲撲街網台節目咧個 return 係好低，因為聽開呢啲網台節目嘅人咧，早嗰啲人就已經有曬 political bias 嘅啦。問題就係話，大家係博緊，只要多一個人聽呢啲節目，佢對時事有多一點點嘅認識。我希望呢個人如果係唔係選民嘅，希望佢下一屆選舉，佢登記咗個選民，哪怕佢揀嘅係一個自由黨，大家係谷嗰個投票率。如果佢系一个选民嘅话，你过往政见比较保守嘅，你试下支持一啲比你过往政见比较激进嘅人，因为可能佢哋条路系啱嘅。大家做紧一样咁捻务实嘅嘢嘛，你就唔好做紧一样咁务实嘅嘢嘅时候，突然间同自己讲我乌托邦系点捻样？除非你听日可以即刻做到俾我睇。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好攞一个愿景出嚟同大家讲，你嘅愿景有几美好。于是你要求大家投你一票，但系问题你对你嘅愿景如何去追求呢一样嘢变成现实呢？我系一啲都睇唔到。下一次再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